第十五章。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要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说，基督是为神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，作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信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古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，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阿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。弟兄们，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藉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